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。我们如果受伤，我们如果哭过，我们如果森林如果沙漠，如果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如果幸福，我们如果痛苦，如果一个人热暖暖和眼泪，如果生命充满无止境，我们如果走散，我们如果孤独，我们如果森林如果沙漠，如果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如果幸福，我们如果痛苦，如果一个人的温暖和眼泪，如果生命

你同行这天。 Oh my love， 纠缠好久的感情一到如今如何分明。

and all I'm seeing I is said, you're the only one I want to talk about. 包袱，不能丢的是朋友。

这里，无力像伴醉，谁令我的心